150集，我只要你活着。摩托艇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很快的又一辆停在了他们的船舱外，一个瘦子举着枪走了进来。 你们聊了什么？聊这么久？ 男人面对枪口一动不敢动。 没什么，这小子想花钱让我放他走。 常老板不是说了吗，不能听他说话，摄像头弄好了就赶紧回去。 好。 男人临走前回头看了洛伊一眼，神情相当复杂。洛伊微笑不语。两人走后，洛伊脸上的假笑消失了。 小辉哥，你听到了吧，炸弹有终止程序，就控制在长行那艘船上，很有可能就在长行手里。 温小辉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洛伊一个简单的举动加几句话，不仅几乎策反了一个敌人，还把重要信息给套出来了。这样的智商也就只有如长行般老辣的人才能与之一战。在洛伊面前，他总像个白痴。 那你真的有把握能脱身？ 我能。小辉哥，你留下来不但帮不了我，还会阻碍我的计划。你必须尽早离开，我才能不用分心地对付长行。 尽管温小辉内心还是惴惴不安，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总不可能一直就这么坐等下去。就算他们不渴死饿死，长行也会弄死他们。 小辉哥，再相信我一次，相信我好吗？你现在该离开了，直接走出去，开上摩托艇去岸上。岸上长行的人一定已经被解决了，你会安全的。 上了岸我要干什么？报警吗？ 你什么都不要干，让他们送你回家，就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 那你 不用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要回头。 温小辉心脏一抖，尽管洛伊看上去颇有自信，但那种生离死别的沉重感还是挥之不去。毕竟他们坐着的是炸弹的气爆装置。他咬着牙，终于找不到理由继续犹豫。 好。 洛伊松了口气，冲着温小辉露出温柔到醉人的笑容。 等你回到家，好好睡一觉，第二天起来，你的生活就会回到正轨。我再也不会再去骚扰你，我把你的人生还给你。还有，我曾经答应过你的，妈妈留给你的遗产，曹海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会去联系你的。小辉哥，我能给你的，我会尽全力给你。只希望有一天，你想起我的时候，能不再恨我，而是记起一些从前好的回忆。 温小辉感到心脏阵阵揪痛，好像整个人都要溺毙在洛伊深情似海的眼眸里。他不知道该拿怎样的坚持去怀疑这样的一双眼睛，因为他们实在太真。太真了。 这些事等你回来再谈。 洛伊看着他，双目明亮如月，可他说话的语气却如天边最孤寂的星。 好，我们回来再谈。 温小辉握紧双拳，坐了半天的双腿有些发麻，一想到他要从炸弹的感应装置上站起来，这双腿不仅麻还开始发软了。乐意看着温小辉，眼圈红了。 走吧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艘船。 温小辉扭头看了乐意一眼，眼泪刷的就下来了。 你会回来吧？ 我一定回来。 温小辉用力地咬着下唇，他右腿弓膝准备站起来。 小辉哥， 怎么了？ 就想看看你。 文小辉聚集起来的勇气差点崩盘，他又开始双腿发软，站不起来了。罗伊闭上了眼睛。 走吧，走吧，求你了，走吧。 罗伊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船舱里，像利剑一般瞬间撕扯了两个灵魂。温小辉猛地跳了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冲出船舱，身后传来仪器倒数计时的声音。冲出船舱，海面上果然停着一艘摩托艇。温小辉眼泪狂流，视线模糊一片，他用力擦掉了眼泪，跳上了摩托艇，用钥匙拧开了发动机。当摩托艇发动的轰鸣声钻进鼓膜的时候，他同时感到有什么东西击穿了心脏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船舱，他在那最要命的时间里犹豫了。他想回去，想拉起洛伊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，远离所有的恩怨和是非、威胁和痛苦，远离这段多灾多难的人生历程。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，只要他们都活着。然而现实并不容得他犹豫，即便已经离开了船舱，他仿佛还能听见炸弹倒数计时的声音。而同时，长兴所在的那艘船也有几个人走出来了，显然是打算过来。由于月黑星稀，他看不清是谁，但他知道洛伊说对了，炸弹是能控制的，不然他们不会过来，很有可能长兴就在列。想到这里，温小辉的心稍安，他调转摩托艇朝岸边开去。这个时候他更不能拖累洛伊，这玩意儿他只在小时候去三亚的时候开过一次，操作很简单，但由于心急，他开得太快了，整个人连带摩托艇随着波涛颠簸起伏，整个人差点飞出去。冬日的海水像冰疙瘩一样砸在他身上脸上，他几乎无法睁开眼睛，漆黑的水域像要将人吞噬。100秒过去了，炸弹没有爆炸。温小辉长吁了一口气，尽管两人都还没有脱险，但他相信洛伊，以洛伊的智慧和手段一定能活着回来。终于他靠近了岸边，他扑通一声从摩托艇上跳了下去，刺骨的海水瞬间淹到了他的大腿根。他趟着海水奋力朝岸边走去，他的牙关冻得上下磕碰，浑身直抖，眼泪就像挂在两颊的冰碴子。刚走到岸上，就看见两个黑影跑了过来。温小辉心慌不已，不知道是敌是友，保险起见他往远方跑去。 温先生。 是啊。 走近了一看，是洛伊曾经派过来看着他的手下之一。温小辉顿时浑身虚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。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 洛伊呢？ 不知道，老板让我们接到你就马上离开。 但是他怎么办？有人去救他吗？ 我们不清楚。 你们怎么会不清楚？他们有什么计划吗？万一他…… 一声巨响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废旧昏暗的港口一瞬间被照得明如白昼，爆炸产生的热浪甚至岸上的人都能感受一二。温小辉僵住了，他感觉身体的温度在刹那间被抽离得干干净净，心脏被一击重击打得几乎停止跳动，呼吸也在瞬间停滞了。温小辉双膝一软，跪在了粗粝的沙滩上，整个人无法动弹分毫。 洛伊的两个手下也一言不发，全倒抽了一口气。温小辉不敢回头，哪怕火光已经照亮了整片港口，哪怕燃烧的声音疯狂钻进耳膜，可他还是不敢去看。他绝望地幻想，只要自己没看到，就不算是真的。 洛伊不可能死，他那么聪明，那么强，那么年轻，不可能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 温小辉就像瘫痪了一般，慢慢歪在了沙滩上，身体举不起一丝一毫的力气。有人试图把他拉起来，他软软地推开了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慢慢地，慢慢地转过了身去。海面上火光冲天，那艘船已经变成了燃烧着的一堆破木头。温小辉觉得自己疯了，他几乎是跪爬着往海边冲去，但没跑几步就被人拽了回来。 温先生，我们必须得走了。 洛伊，洛伊，洛伊，你说你不会死，你说你会回来，到最后还在骗我。 温小辉疯了一样想往海里冲，粗粝的泥沙划破了他的皮肤，他一头栽在海里，呛了满嘴满鼻子的水。 不要死！ 他眼泪狂流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，仿佛只要他用力喊，洛伊就会出现，奇迹就会出现。 求你，